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西四环五棵松桥以北南向北方向，北五环顾家庄桥以西西向东方向，京承高速北七家桥以南出行方向，京藏高速陆庄桥出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昨天遇到了前面刚下直播的那位静宇同学，穿了一个胸前印有小猪佩奇的 T 恤，我就问，哎，这个挺好玩啊，你看你不觉得我很社会吗？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是正能量吗？这个，然后他就走了，不理我了。好吧，北京时间9:0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继昨天鼻子开始有点这个啊，鼻音之后，今天鼻音没有了，嗓子又开始疼起来了。这感冒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我呢？好吧，大家多多保重了。一群二群当中的新朋友，赶快来发位置；老朋友，赶快来发红包。改规矩了哈！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4月19号星期四，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关注一下汽车时尚资讯。3月31号，广汽丰田2018款全新汉兰达全国正式到店上市。自从3月初发布以来，2018款全新汉兰达的订单已经突破10000台。新车推出了3款前脸造型设计，增加了尊贵版车型款，全新的新增多项的科技，还有安全配置，而价格区间保持不变。市场建议指导价为239800到333800之间，核心等级车型的价值呢提升过万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豪华大七座 SUV， 全新汉兰达拥有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精致豪华的车厢设计，还有丰富灵活的储物空间。第三排座椅完全可以放平。新车呢搭载日本原装进口的 2.0T D4ST 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匹配6前速变速箱，超强动力的低燃油，百公里综合工况的油耗最低仅为8.2升。新增了 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全套装，安全性可谓是全面提升了。 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周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Katy Perry Birthday。 第19名 郭富城 Para Para Sakura。 第18名牛奶咖啡早上好。 我看见每个人都在努力的生活，我看见城市里有不同的颜色。 第17名王铮春风。 为我偷偷洒下心， 第16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进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传统生日的那种歌曲的感觉哈，祝你生日快乐 ！No， 变成欢乐的派对吧，不要那些甜甜腻腻的蛋糕，变成复古 disco 放克风格，让这个生日派对更加有气势。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第20位，来自水果姐 Katy Perry Birthday。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一首歌曲郭富城《帕拉帕拉萨库拉》第十九位。 难得下， 樱花盛开一刹那，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嘴巴对我很牵挂，你就算等我吧，就让他想回家。 这个浪漫樱花舞吗？郭富城主演的电影《浪漫樱花》的主题歌《Para Para Sakura》，歌曲呢以动感的旋律、浪漫唯美的啪啦啪啦舞风靡一时。这种舞蹈据说特别简单，只有手部动作哈。来，跟着我一起做。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郭富城，啪啦啪啦 Sakura， 来手，左手，右手，左手，左手，右手，上集汽车音乐会。 换挡平顺，不够。油耗够低还是不够？从不满足现状，新豪华都会 SUV 凯迪拉克 XT5 为你创造更多。创新搭载智能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实现收放自如的加速与换挡体验，起步更轻快更安静，百公里油耗降低近 10%。 现购车更享三年优享保养套餐，让创造畅所欲行。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 Cadillac。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看看还有谁和我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加速二巡当中哈，九点整来报道的第一人小呆猪，正在西城的金融大街收听节目。马尾辫也来报道了，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怎么了？身体有小样了吗？还有冰姐看过来，欢迎我闪亮登场哈。好，雨巷呢是在房山收听，还有板城烧锅酒，是在房山收听。 好坏男人，现在是在通州收听，还有在昌平的云飞，还有打歌无聊是吗？打歌无聊是在圣仪收听，社呢是在北京永定和休闲森林公园。哎，你们怎么都这么悠闲呢？好吧，还有付婷婷，还有百寿烧锅酒不要刷屏，马尾辫不要刷屏，还有小袋猪不要刷屏。好了，给别人留一点空间好吗？满眼看的全都是你们几个。好啦，现在要进入到家族一群当中了。老朋友啊，抽烟喝酒烫头追赶太阳的人，字母妹妹前程优密，还有心里话在路上，还有真是谢谢抽烟喝酒烫头发来的红包哈。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晨阳光灿烂，照到了我的肩膀。窗外的小麻雀正在叽叽喳喳叫。关上了闹钟，我伸一个懒腰。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 唱美好生活的男女组合牛奶咖啡，又带来这首歌颂快乐生活的独立原创作品，就像是清晨的洗礼曲《早上好》。将其冠军单曲没时间之后，继续点亮都市人生。牛奶咖啡《早上好》，上周第26名，本周上升到第18位。嗨，早上好！哎，早上好！哎，早上好！哎，早上好了您嘞！好，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忙中的春风，现在听起来很应景哦。他的声音甜美、高亢而又不失温柔，这些特质使他的歌声充满了女人的缠绵，而歌词对于生活的体验又流露出他理性的一面。春风，一首你熟悉的作品了，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6位，第17位。春风吹来， 春风吹，花儿在轻轻睡，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蓝玫瑰和咖啡的香味，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为我偷偷洒下心。 有没有感觉到春风拂面的感觉呢？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到第17位，王铮的春风。好了，继续攀升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的旋律很吴青峰，歌词更甚，特别是因为你灵魂拥抱活着的内心那一句，真真正正就是吴青峰的真实写照啊。TFBOYS 没有辜负他的作品，演绎成非常温暖的歌。TFBOYS 小精灵， 当雨化作小星星，海洋里放光明，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3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世的，我是腾丁。Hello， 你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警报单位。说句心里话，还有海风发来了语音，可惜听不到。笑看昨天 ，Everary， 你好，是新朋友是吗？好，新朋友把二维码发过来，方不方便呢？我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想不想呢？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汽车的全拼 FM974。好啦，闲话少说，这个时段呢，我们时间比较短，还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进入正题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Cosmos and Creature Young。 第14名 微胖女神跳不起。 第13名 周华健爱相随。 第12名 汪苏泷我的小女友。 第11名 杰克隽逸 The Magical Journey。 Baby I'm only human when I'm playing with you with you I can go the distanc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Once when we were young, didn't care at all. Wish I could go back, back when we were young. Yesterday, another moment we let slip away, slip away. I'm here to stay. Call me a dreamer, but I'm wide awake. So Cosmos and Creature 生命和宇宙带来的这首《Young 年轻》，这样的电子音乐时尚前卫，又不失温馨和浪漫，让人仿佛沐浴阳光，汲取着春天的温暖气息。Young 上周的第25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5位子。好了，继续攀升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我一起跳哈，跳不起没关系，来左脚左脚右脚右脚左脚右脚，开始。微胖女神跳不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 先活动关节，然后拉伸练习，再跑步跑好几圈，就转转转转转不上气。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每天都黏一起，除了吃我们再没有默契。 跳不起，我们一点胖怎么又怎么了？我们微胖啊，我们跳舞跳得很棒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微胖女神跳不起。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啊，一首老歌，听到这样的老歌，如沐春风，如一缕清泉流入到心间。周华健《爱相随》，周华健屹立华语乐坛近30年。从传统民歌风到现在的流行风潮，浮浮沉沉，却从未舍弃自己对于音乐的追求。周华健，爱相随。 也想你忍不住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心很痛，痛得不想再做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 有路可退，曾经深情你给了谁？ 就化剑爱相随，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看你，当我第一次遇见到你的时候，一种奇妙的感觉让我心动。你说你见到我，说我和相片又不同。我虽然有点水肿，但听我说。 这真是一首有魔力的歌，在唱的时候，汪苏泷也是带着感情去诠释了整首作品。我的小女友，汪苏泷的作品，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二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how you how I'm on a mission. Fire, fire, ooh, ooh, ooh. We're gonna find out. Magical Journey 来自吉克隽逸的演绎，这是一首关于探索和旅途的歌曲，节奏感很强，热烈密集的鼓点极具感染力和生命力，传递给我们简单而纯粹的快乐，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宽广和无限的可能性。 How did you feel? Why did you go? When I was lying next to you. 上到第十六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一位次。 Look at the blue. 好了，北京时间9:51，9:52走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当然，回来的第二个小时还将为你介绍适合赏花的好去处，还有好听的歌曲。潘越云《野百合也有春天》，汪蔚的《秋蝉》，Jelling Amazing， 黄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张韶涵 OK 蹦，方大同的《黑白》等等等等。喜欢这些作品，继续守住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再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自今年2月16号启动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积极响应。歌唱北京的原创词曲不断涌现，截至4月16号。组委会共接收社会应征作品1232件，其中歌词作品990件，歌曲作品242件。不论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还是在北京工作打拼的年轻人，都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受着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老北京人任明丽说了自己的感受：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你不用去介绍你有多少高楼、多少广场、多少剧场，你有多么，大家看到的呀，他看不到的是你北京人对北京的爱呀。 任女士创作出歌曲《美丽的北京我的家》，感情真挚，讲述老北京人对家乡的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爱。经典歌曲《卢沟窑》的曲作者鄂毛，在听说了这次征集活动后，又再度热忱创作，向组委会提交了两首作品。他认为北京是多元的，色彩斑斓的，只要敢于奋斗，敢于付出，就会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词作者李明胜是这么说的： 若写出北京的根，写出北京的魂，这样的作品才能够打动人，不光打动我们北京人，应该能够打动所有的人。 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专业音乐高校更是积极响应本次活动。本次征歌活动还受到了新媒体平台的广泛关注，各大专业的音乐网站推出了征歌活动专栏，发动平台音乐人参与歌唱北京的征集活动。年轻的音乐人罗天泽创作出的歌曲《嘿北京》，更是唱出了这座城市的自豪与骄傲。如果你也感受着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叹它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璀璨文化，那就把你心中的北京谱成一首歌，唱响新时代。 OK 北京，洒满金色的城市，风推麦浪指引着方向。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ed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 and get up. Nobody learns without 仿佛又看到了疯狂动物城的精彩画面。刚刚是 Shakira 带来这首 Try Everything， 歌曲呢很熟悉了吧，正是前一阵哈，哪年了，前年了，热播的动画大片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歌。哎，听到这样的歌曲呢，就想起那个热力四射美丽动人的那个夏奇阳哈，叫夏奇拉，然后干脆起名叫夏奇阳，然后他在里面呢，是所有的歌曲都是由 Shakira 来给配音的，很有意思哈。哎，还有里面那个闪电啊，是吧，就是动作超级慢的那个舒兰，然后最后居然，你说什么？他居然开车还超速，太有喜剧效果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没有看到你来刷存在呀？有谁从9点钟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呢？10:05:42。好啦，谢谢小佳佳，还有笑看昨天发来的二维码，待会儿拉你们进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但要先过我这一关啊，先加你们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大家庭当中啊，我先审一审啊。 来这个学历啊，家庭收入啊，不要开玩笑，开玩笑。好了，亲爱的朋友呢，新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也欢迎你把你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就可以了。哎呦，这嘴皮子堪比华少啊，超越华少。嗯，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好，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为你介绍春季适合赏花的好去处。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来给大家介绍适合赏兰花楹的地方。兰花楹大家听说过这种花吗？原产于南美洲，澳洲的兰花楹呢也是令人魂牵梦绕的。然而在中国，攀枝花每年春天兰花楹盛开，浅浅的紫色，淡淡的幽香，就像是温文尔雅的淑女。攀枝花被誉为是中国的阳光花城了，一年四季瓜果飘香，鲜花盛开。这里四季如春的气候呢，很适合兰花楹的欣赏哦。想想兰花楹，单独一朵小小的，怯怯的，不是特别起眼哈。可是千朵万朵聚集在一起，哇，就像是绽开了满树的紫云啊，氤氲旖旎，让人叹为观止啊。好啦，我突然五一小长假有出发的计划了，说走就走啊，就是有这样的魄力。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好，今天呢，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潘越云的《野百合有春天》。这首歌曲呢被很多歌手都翻唱过，但是个人觉得潘越云的演唱特别有味道，因为潘越云的音色呢就如丝缕般柔韧清冽，他是一个一听就能辨认出来的声音，加上宽广的音域，更使得他的声音能够从容地出入各种旋律和编曲当中。野百合也有春天，会容易让我们听哭的一首作品。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的水中娇艳的水

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艳阳天我为你张开，哦，手中的蓝风筝也为你摇和摆，世界不在，你依然站在站台，走了依然会回来，压起尘埃都变成一种黑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带我到温柔的木片盛开，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但是一眯眼一样美一样期待，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才发现我的喜怒爱的音又在，多为了你的素颜主演不会改，从你的马路再走回来，二月再躺回来，世界在逆转过来，是否现在越无奈，过去越实在，难道回忆是为了明白，你是我爱的女孩，最爱的女孩，温柔的默片是白，你那白的裙摆，那黑的刘海，教我说美丽的一句对白，当时一幕幕一幕幕一样精彩，却等不到后来，只等你从头再来，那双鬓都斑白，也等你从头再 方大同的黑白，呈现的是一种更为浓郁的复古气质，也正符合方大同深沉的气质，旋律还缓缓地铺开到高潮迭起，更像是一段陈年往事突然涌上心头，然后对你诉说起来。方大同的黑白，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呢，可谓和刚刚那首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了，来自 Jiangling 的 Amazing。这首歌曲呢是古典和现代结合，流行 R&B 曲风和绝美的嗓音碰撞，好，无不将一幅气势恢宏的蓝图从耳畔勾勒至眼前。Jiangling Amazing。 在迷茫的时候，这火的梦，这种感觉是期待的影射，霸道的温柔。为探索的边界，为觉察的危险，我最好的装备是紧握的信念，不确定的回合，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着我，就算天会黑。追不追？没 最好的装备是听我的心言，不确定的会和我是进还是退，你都会陪伴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想跟你牵手广场钟楼，想跟你温柔拥入怀中，想要守护你，我想我可以玻璃中映出你的笑容，下了一杯歌颂，是爱的季风。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girl、oh,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girl、oh, 想给你全部的理由，一切所有 I will be there with you。 李伟的 I'm here waiting for you， 我也会在这里等你。广告之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都说了听汽车音乐会低调

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影视政策解读发布会上，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胡东表示，在2到3年的时间内，北京将实现农村地区乡镇影院全覆盖，城用区市民出行1公里就能进影院观影，在2020年末实现全市的影院达到300家，平均每7万人1家影院，荧幕争取达到2200块左右，平均10000人1块荧幕。北京在全国率先设立影视出版创作基金，2016到2017年，北京影视出版创作基金共扶持202个影视项目，累计扶持资金达2.62亿元。影视作品《战狼二》《红海行动》《法医秦明》等深受观众喜爱。北京还出台措施，鼓励和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商业和仓储改建影院，以及老旧影院改扩建为多厅影院，对影院设备更新改造给予政策补贴。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电影市场部主办的行业对话把脉中国电影匠人之心在京举行，业内专家齐聚一堂，就中国电影的现状及未来发表看法。其中 EN 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高文涛预测，2022年中国票房将超900亿元，同时电影运作也将不再以票房为主要回报模式，将向全产业链打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是中国电影导演组织的最具权威性的行业协会，截止目前，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已成功举办到第9届，2017年度奖的提名名单也于日前公布，届时众多提名者和行业内大咖都将出席此次活动，可谓群星灿烂。至于这几项大奖最终花落谁家，4月22号晚10点将与东方卫视揭晓。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站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很甜蜜很特别的一首小品，来自美国独立乐队 Pamplemousse 的这首 Mr. Sandman。 这是由一对甜蜜的小情侣组成的乐队，从2008年夏天开始他们一起做音乐，后来决定成立一个叫 Pamplemousse 的乐队，在法语当中是葡萄柚的意思哈。这表明了这个乐队是两个音乐人之间的协作，两个人是这个事业上音乐事业上面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哈。那么在生活当中又是甜蜜的情侣，哎，真的是让人羡慕啊。他们作品可以感受出他们的这种对于生活美好的这个向往，还有他们生活的这种甜蜜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军。还有谁一直坚持收听到现在的，要表扬，提出表扬。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童安格，非常经典，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把时间跳到1989年，当时还不满30岁的童安格推出了第5张个人专辑，哎，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也是就是这张同名专辑哈，使得他的名字和他的歌声一夜之间风靡了全中国，红遍大江南北哈。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童安格，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想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